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34集。 初一到初五主要是家里人的聚会，母亲这边亲戚少，主要是父亲。朱韵有四个叔叔，其中一个在国外，父亲排行老三。每年的聚会内容都差不多，今年好不容易有了点新话题。二叔家的孩子小峰比朱韵小一岁，今年要参加高考，成绩一直处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，让二叔二婶非常发愁。朱韵一进门就被二婶拉着做高考咨询，小峰则在一旁的沙发里玩掌机游戏。二婶推推他， 你姐姐学习好，有什么不懂的赶快问。 朱韵客气地说， 没有，我也一般。 二婶笑着道， 考了那么高分还叫一般，那他怎样的可怎么办？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全校第一，现在在大学也肯定是优等生吧。 朱韵这回真不好意思了， 一般，真的一般。 二婶道， 哎呀，你就是谦虚。 全校第一算什么，我们那儿搞不好有全国第一呢。二婶把小峰拉过来， 你快跟姐姐聊聊。 他又哭求朱韵， 哎呦，我的好子女，你好好劝劝他吧，就是不学习，眼看就高考了，哎呦，愁死我了。 小峰被拉过来，直接换了个地方接着玩游戏。二婶气得直瞪眼， 哎呦，你看看他。 江丽呀、啊、 厨房传来母亲的声音，二婶过去聊天，剩下朱韵跟小峰。朱韵看着他，虽是堂姐弟，但朱韵跟小峰的关系并不熟络。小峰儿时得过一场大病，高烧了半个月，给二叔二婶吓得半死，后来痊愈后他们也不忍心打骂，一切由着他性子来。小峰好玩，不爱学习，有几次二婶想要朱韵来帮他补习，都被母亲以各种理由婉拒了。母亲不止一次对朱韵说，离他远点， 天天捣鼓这些，烦死了。 小峰低声骂了一句。朱韵逗他， 你不烦什么啊？ 小峰从游戏机里抬头看他一眼， 玩，高考完再玩。 不想考，我又不是你，学习那么好。 学习好又不是我的错。 小峰从游戏机里抬头，朱韵笑着拍拍他， 就剩半年了，再忍忍吧。 去。 朱韵顺利完成聊天任务，刚拿出手机就听见小峰低声问， 上了大学是不是就自由了？ 朱韵想了想， 你指哪种自由？ 我们老师说考上大学就解放了。 不是，没准更累。 小峰晃晃脖子， 我没什么人生追求，找个破大学混一混就得了。 朱韵低头看手机，一个未读短信，他心一动点开， 我回学校了，开学见。 朱韵回复， 了解。 小峰还在说， 我以前就对学习没兴趣，学校无聊死了，大学肯定也是这样。 这可说不定。 短信传完，朱韵将信息删除。 你不去怎么知道有没有兴趣？而且 他顿了顿，淡淡道， 就是因为初高中遇到的人和事不怎么像样，不是更应该期待大学吗？ 小峰没说话， 还是努力一下吧。 朱韵低声说， 不然很容易就错过了。 什么呀？ 小峰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嘀咕了一句，又低头玩起游戏来。家庭聚会还算省心，初五之后是父母朋友的聚会，更是累人。朱韵每天维持着笑脸，苹果肌有些僵直的危险。朱韵再次碰到王宇轩， 脚不沾地啊，朱妹。 朱韵忙得满头大汗，遵照母亲吩咐给王宇轩倒了杯水。王宇轩拿着杯子左右看， 好多人啊。 确实很多人，饶是朱韵家面积再大，同时来几十个人也稍显拥堵。朱韵打量王宇轩， 他今天穿了一身西装，还打了领结。 你搞这么正式干什么？吓死人啊！ 这不是体现重视吗？怎么就吓人了？西装可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。 王宇轩离远两步给朱韵展示。 帅吗？ 吐了。可能是表情太过直白，王宇轩脸一拉，不满道： 这点面子都不给，我要跟阿姨告状了。 朱韵耸耸肩，不接茬，手里是母亲为聚会准备的雪莲水，甜香可口。他喝了一口，靠在墙壁上偷闲。王宇轩在他身边聊天，朱韵心不在焉地应付着。好想回学校啊，有什么理由能早点回去呢？ 说起来，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国了，国内变化真大，都有点不适应了。 王宇轩感慨。朱韵听着，忽然灵光一现，他转头问王宇轩：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？ 怎么了？这次假期挺长的，还有一个多月呢。 你对国内院校很好奇吧？要不要我带你去我们学校看看？ 王宇轩不言，朱韵紧追： 我们学校很有地区代表性的，是数一数二的理工类院校，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想不想去？ 他一边问一边搓手，诱惑道： 来吧来吧，逛一逛嘛。 王宇轩眯眼： 我怎么嗅出了一股阴谋的味道？ 怎么会？想太多了。 王宇轩盯着朱韵，半晌了然： 我懂了。 你懂啥？王宇轩凑过来点，弓着腰小声说： 你不想在家待着吧？我能理解。说真的，你妈确实有点吓人，我从小就怕她，她总给我一种成绩差了就不配进你家门的感觉。 说着，王宇轩挺着腰板，晃晃手里的水杯。 还好你轩哥哥争气啊，一路拼杀才有了今天的地位。 朱韵干笑。王宇轩拍拍朱韵肩膀： 交给我了，你想哪天走？ 沟通得很顺利，如王宇轩所说，他够争气才有了今天的地位。朱韵反面救国，在母亲面前摆出一副不想带王宇轩去的样子，受到母亲的责难。 你小哥哥好不容易回国一趟，陪他逛逛学校怎么了？ 母亲担心地说： 就是现在是假期，还没有开学，好多地方都参观不了，要不我叫你叔叔帮你联系一下学校吧。 别别， 王宇轩连忙摆手： 别这么兴师动众，我就逛一逛，过完十五我们再走，那时候事情也少了，该忙的都忙完了。 朱韵算了算，他能提前将近半个月回去真不错。事情定下来之后，王宇轩开始跟朱韵邀功，还没启程，朱韵不敢得罪他，事事顺着。 你每天都抱着电脑干什么呢？ 练习。 这么喜欢这个专业啊？ 还行。 以前都不见你对什么事儿这么上心，想喝点什么？ 随便。 随便最难伺候了，快点选一样。 朱韵深吸一口气，将电脑扣上，抬头发自内心的对对面人说： 王宇轩，你好烦呐。 好不容易出家门找了个咖啡馆，本来朱韵想着有一下午的时间可以写程序，想不到王宇轩跟麻雀一样叽叽喳喳，没完没了。 你就不能自己找本书看？ 劳逸结合，回国就是度假，看什么书啊？你不要这么看着我，端正态度。你要时刻记住，你能从家里出来是打着跟小哥哥讨论留学事宜的旗号。算了，你轩哥也不是这么惦念小恩小惠的人，不要在意。 朱韵吸气： 王宇轩，你前几天还没这么多话呢。 那是刚回国没找到语感，现在好了。 朱韵掐了掐鼻梁。王宇轩笑着说： 不开玩笑了，我一个人坐着不是无聊吗？要不你给我看看你在弄什么？ 朱韵没招，只能把电脑给他看。王宇轩好奇地问： 这是什么？ 我们做的一个软件。 好像是医疗类啊。哎，我们大学也有不少开发医疗网站的。 不算网站，一个功能而已。 嗯， 网站对你们新生来说还是太难了呀。 切。 他不可闻地笑了笑，端起咖啡杯。 哎， 王宇轩拿着鼠标在人体模型上点来点去。 有点意思啊，多给我介绍点。 不用， 朱韵说， 我们老大说过，好的服务类软件应该老少皆宜，人人会用，用不明白就是软件自身有问题。 王宇轩抬头看他，朱韵又说， 你先试，如果有用不惯的地方就记下来，就当给我们测试了。不过估计测试不出什么，你要是连这个都用不会，我得怀疑你的文凭是买来的了。 王宇轩还是没有动。朱韵疑惑， 怎么了？ 王宇轩笑了， 朱妹，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 朱韵一顿， 我以前什么样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